不如说，老人在用最浪漫的方式表达对老伴儿的思念，爱是驱散孤独最好的方式。这样的桥段能让恐婚的青年渴望婚姻，能让失恋的小伙儿重燃希望，能够让吵架的情侣珍惜彼此，能够让更多生活在平平淡淡中的我们感慨人生还可以这样活。我们唯一的悲哀是生活于愿望之中而没有希望。如果你不能做演员去体验成为别人，那么你可以试试走出去看看别人的生活，听听别人的故事，给自己一次远行。奥地利不仅是一场旅行，今天带来这趟旅行分享的两位作者分别是龙传人和杨诗源，他们的人物标签分别有南亚控、马自侠、爱红茶和西兰岛民。作者龙传人和杨诗源是资深旅行者，也是自由撰稿人，同时也是译者，旅居斯里兰卡的岛民，著有《中国国家地理》《斯里兰卡旅行指南》《印度不可思议》等六部作品。龙传人和杨诗源两人相识于西兰小岛，从此就一起旅行，携手走遍了三大洲十多个国家，是超过十家旅行网站的签约作者。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龙传人和杨诗源一起旅行奥地利。哈尔施塔特，凝固寂静中。奥地利是一个能让人欣赏到诸如草原、森林、雪山等多样地貌的目的地，所以旅途绝不会单调。汽车行驶在前往哈尔施塔特的山间公路中，郁郁葱葱的树林、可爱小巧的农舍村庄、秀丽灵动的湖泊沿路相随，但这些不是我们前往此处旅行的最大动力。从小热衷的电影《音乐之声》和《七夕公主》驱使着我们前来探寻这音乐和电影的美丽国度。高耸的山峰从眼前掠过，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音乐之声》开头的片段，年轻的玛利亚站在山顶歌唱，四周群山围绕，中间点缀着宁静的农场，小溪河流缓缓淌过。虽然此行的第一站不是音乐之声的拍摄地萨尔兹堡，但奥地利迷人的湖光山色已经令人沉醉。既然提到了家喻户晓的电影《音乐之声》，这样熟悉的旋律怎么能够不在此时强行插入呢？没错，耳边听到的就是来自《音乐之声》的 Do Re Mi。 闲话不多说，接下来让我们先来回顾这样熟悉的旋律，一起哼唱起来吧。 欢快的活力四射的 Doremi， 我们游走在奥地利的土地上，继续来分享作者龙传人和杨诗源和我们一起分享到的奥地利之旅。 Lonely Planet 上对于阿尔施塔特的描述真是带着万般柔情，色彩斑斓的光影家园，优雅的天鹅，崇山峻岭旁碧波荡漾。在我们决定前往奥地利旅行前，朋友强烈推荐了小镇哈尔施塔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几乎所有去奥地利的旅行团都会把这个名字绕嘴的小镇加入到行程当中。究竟它有何魅力呢？汽车驶过林茨，天上的云越聚越多，车厢外开始飘雨。穿过一条长长的古老隧道，汽车把我们送到一栋花园别墅前。房舍位于群山之间，一条小溪从屋边流过，烟雨朦胧，整个小镇被一层厚厚的雾霭覆盖。窗外的哈尔施塔特依然是美得惊人，肥硕的天鹅们慢悠悠地划过水面，映衬在湖光山色当中。雨稍小一点，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去用脚丈量小镇。哈尔施塔特镇沿着哈尔施塔特湖而建，历史悠久，名中的 Hall 源自古克尔特语的盐，村庄也因附近的盐矿而得名。现今哈尔施塔特常住人口不足1000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村庄。这样的规模却在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过了旅游旺季的小镇显得萧条而冷清。进入小镇，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贴着山坡立体展开的一间间小木屋，仿佛是垂挂在山上。哈尔施塔特靠山临湖，由于纵深太短，镇上居民不得不将房子一层一层地建造在陡峭的山坡上。久而久之，山上错落有致的小木屋成了小镇的迷人景色。十月阴雨的哈尔施塔特真的很冷，然而雾气中淡雅的建筑在精心打理的花草映衬下，反而有一种别样的韵味。沿着湖边的柏油路漫步，我们在心里慢慢猜想，明媚阳光下的哈尔施塔特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致。哈尔施塔特面积很小，整个镇子其实只有一条主路沿湖修建，这条道路延伸到的一处弯道在旅行者口口相传中变得十分有名。那里是拍摄小镇的取景佳处，像是小镇的明信片画框。主路的起点连接着小镇的汽车站，中间是镇中心的广场，从南到北步行不过20分钟。 你站在湖边上随意一拍，几乎就能把整个小镇收入镜头中。不过想面面俱到的参观小镇也不是一件易事儿。小镇不大，但五脏俱全，从尖耸的教堂为中心，各式童话般的小木屋或依山而建，或沿湖排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小木屋的主人好像巴不得用鲜花装点屋子的任何一个角落，每一户人家都别出心裁，尽力展现出自己的风格。因此哈尔施塔特镇有一种精雕细琢的美感，好像这儿的居民个个都是艺术家，房屋就是他们引以为豪的作品。虽然大门紧锁，透过细节依然能够感受到主人的生活情趣。哈尔施塔特的美朝气蓬勃，因为它并非来自于严谨的行政规划，而是真实的生命气质热烈的散发。哈尔施塔特的夜又美得不同，街边只有几只稀稀拉拉的路灯，可是在镜头里这种随意感更似山水泼墨，而非工整的细腻化。幽蓝的暮色中，房屋教堂错落有致，深蓝色天空与深邃湖水浑然天成，零零星星的暖色灯光点缀其中。无论从哪个角度拍出的哈尔施塔特都像是一张明信片，在明信片画框的弯道处匆匆拍几张照片很不过瘾，小镇的夜晚更是谋杀飞灵无数。沿着原路返回，路上看不到任何人，除了极少数酒店灯火通明，其他店铺早已一片漆黑。不到晚上七点，整个小镇仿佛沉浸在香甜的酣梦中，走在路上似乎能听到小镇均匀的呼吸。夜深人静的街巷就像是卸去晚妆的女人，没了纹饰，多了温存。次日清晨，我独自一人来到小镇中心，雾气已经散去，古老的石板路被雨水冲刷得泛着清冷的光，街道上总也见不到一个人，清澈幽蓝的湖水深不见底，天鹅在湖水中悠悠地游荡，风掠过湖面，忽而皱了水纹，渐渐又平展如镜。站在弯道的明信片画框处，我期盼着阳光的到来，哪怕是一瞬间也好。湖边的山头云遮雾绕，偶尔有一丝阳光透过云隙晃了一下，可惜天空刚露出一点蓝天，马上又被乌云覆盖，小镇再次飘起小雨，我只好失望地往回走。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们的脚步正停留在奥地利这片土地上。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民歌《渴望春天》。

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此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岛，塞伦盖蒂草原，加拉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我是袁一。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继续在下半段的时间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袁一。我们继续在跟随到的是我们的旅行达人龙传人和杨诗源，去到奥地利，感受奥地利不仅仅是一场旅行。上半段我们跟随龙传人和杨诗源去到的是奥地利一个名字非常拗口的小镇，叫哈尔施塔特。接下来我们去到的是巴德伊舍，西西和弗兰茨的初遇。幸福总是相似的，而不幸各有不同。没有女孩子不喜欢看西西公主，喜欢她的热烈奔放、美丽善良、勇于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影片中西西公主的形象深深影响了一代人，而现实中的西西并不像电影中那样光鲜和幸福，就像是童话总在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的在一起中戛然而止，不会深究他们婚后的生活。西西因桀骜不驯的性格在皇室中不讨婆婆的喜欢，在后期遭受着抑郁和亲人罹难的折磨。虽然人们津津乐道的只有奥地利皇帝弗兰茨对他的宠爱，以及他和拜倒在他石榴裙下的表弟修建新天鹅堡的路德维希二世之间的故事，小镇巴德伊舍是西西与弗兰茨的初次相遇地方，是美好童话的开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坚持要在这个很多游客很少驻足的地方去停留，去寻找男女主人公的足迹。巴德伊舍意为伊舍温泉，曾是皇家领地，附近的盐矿曾经为哈布斯堡王朝带来非常可观的经济收入。由于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观和盐的疗养功效，巴德伊舍成为奥地利王室专属的温泉度假胜地。年轻的奥地利国王弗朗茨约瑟夫在这儿邂逅西西并一见钟情，在伊舍尔河畔的夏宫举行了盛大的订婚典礼。这段故事随着《西西公主》这部电影飞升全球，也让许多人第一次了解到了巴德伊舍。 刚刚进入小镇，街边海报、报亭中的明信片、纪念品店橱窗里的玩偶，各种有关茜茜公主的纪念品就不断地出现。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是一座不起眼的教堂，无论从外部形态还是教堂规模，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网上也鲜有资料介绍。这座名为圣尼古拉斯的教堂建于1344年，自巴德伊舍成为奥地利皇室度假圣地开始，这里就成为了一座皇家礼拜堂。教堂内结构并不复杂，也没有太多雕像，但每一个角落都画满了精致的彩绘，让人惊喜。小镇处处充满了随意安恬的气息。出了教堂，沿着布满落叶的大街往镇中心走，随时可能遇到美丽的绿地或街边咖啡厅，当地人发呆、看报、聊天，非常悠闲。也许正是这样的氛围，才容易让邂逅的人更加向往爱情吧。一小段电影原声，来自《茜茜公主》这部电影，让我们伴随这样熟悉的旋律，一起重温一下电影中那些曾经打动到你的情节和镜头。国会中心和剧院往前不远就是著名的 Zorner 皇家糕点店，它诞生于1832年，这里的蛋糕是茜茜的丈夫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最喜欢的甜点。糕点店位于小镇唯一的步行街上，建筑外墙粉刷成了亮丽的玫红色，引得很多路人都会拍下非常多照片。作为当年奥地利皇室贵族在巴德伊舍必定会光临的糕点店，现在已经是当地人生活和传统的一部分。不管是清晨还是午后，都能见到穿着考究、连扣子都一丝不苟的老年人来到这儿，点上一杯咖啡、一份点心、一份报纸，慢慢的享用。我们和一位戴着精致眼镜的老妪攀谈起来，夸奖他的胸针很特别。他高兴地说：“哦，这是我的外祖母的外祖母留下来的。”一脸回忆往事的温情。光顾蛋糕店的许多是慕名而来的茜茜的粉丝，在 Zona 品尝糕点，更多的是品味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情怀。糕点店斜对面是一家名为 Cici 的咖啡厅，橱窗里布满了茜茜和弗朗兹一些珍贵的照片和事物，据说在当年这儿是茜茜的最爱。想想这对伴侣，他们的最爱却是在一条街的不同两边，街道就像是他们之间深不可测的隔阂，就好像他们的人生向左向右，灵魂始终没有能够相遇。再往外走就是特劳恩河，在这个群山环绕的小镇上，特劳恩河蜿蜒流淌，河水清澈透明，河底的水草和鹅卵石清晰可见。在深秋初冬时节，河岸两边满眼金黄，地上的落叶宛若一袭金色的地毯，映衬着蓝天白云，有一种别样的美。特劳恩河沿岸无疑是这座城市最美的所在。我和伴侣牵手静静坐在河边，看 看着缓缓流过的河水，想象着西西和弗兰茨也许也曾经这样携手走过。如果这天地最终会消失，我只想留下这份宁静。走在巴德伊舍的大街小巷时，不禁总是在想，西西是不是从这栋房子的窗户翻出来的？那条小路是不是前往电报局的路？西西的鱼竿掉到弗朗兹是不是就在特劳恩河边？西西和弗朗兹边散步边欣赏巴德伊舍风光的小路又在哪里？只要你熟悉西西公主电影里的场景，就能够立刻产生共鸣。电影中的画面和现实终于相遇了，这才是一个资深影迷前往巴德伊舍的意义。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暂时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和袁英一起行走在奥地利哈尔施塔特和巴德伊舍的小镇上。最后听到波弦波尔卡结束今天的节目，稍后为你带来的是诵读小站，我是袁英，周末愉快。 I feel so good， 快提高分贝，为了爱。